再甜，不是你的都不特别。 哦，眼泪再苦再咸，有你安慰又是晴天。 靠得再近再甜，少了拥抱就算太远。全世界只对你有感觉。哦哦，玩得再疯再野，你的迷恋我就收敛。 马路再宽再远，只要你牵就很安全。 我会又乖又黏，温柔体贴却不敷衍。我只对你有感觉。 在今天的节目当中，虽然有些歌曲是最近刚刚上线，但是旋律你会比较熟悉，有的是翻唱，有的是新唱，所以让我们一起收拾好心情，来听今天的第一首歌曲，来自最热门的单曲《慢慢来》，一起来听。 说好的电影都没来得及，因为你盯着你，慢慢的来，哦，变得复古的节奏，静静的等待，随你一起摇摆，你知道我随时都会在，真不像我们爱得太快，让我们慢慢 这是一个有关音乐的旅行， 穿梭于现实与旋律之间。寻找各地散发的经典音符，浪漫的欧洲情调，具有绅士风范的英伦摇滚，夕阳，吸收纯真质朴的乡村节奏。 Ordinary, no, really don't think so. 以及带有黑色气息的 爵士潮流。 It had to be you， 一切只有音乐。 It had to be you， 音乐旅途，不同的语言，不一样的音乐。 With every thought you think， 2016年，杨丞琳交出一张相当亮眼的成绩单，不仅戏曲作品大获好评，推出音乐也让人见证他对音乐的品味及专注。时隔一年，杨丞琳最新推出全新单曲《青春住了谁》。这首歌曲也是由苏打绿主唱吴青峰作词的一首歌，一起来听到《青春住了谁》。 这是一个有关音乐的旅行， 穿梭于现实与旋律之间。寻找各地散发的经典音符，浪漫的欧洲曲调，具有绅士风范的英伦摇滚，跨过大西洋，吸收纯真质朴的乡村节奏。 Ordinary, no, really don't think so. Not in love this. 以及带有黑色气息的 爵士潮流。 It had to be you. 一切只有音乐。 It had to be you. 音乐旅途，不同的语言，不一样的音乐。 With every thought you think. 喜欢你的表情动作侧脸和性格，沿着你的原则行走，还有新颜色。 接下来这首新歌和粉丝有关，就像是 idol， 来自杨洋。作为每一年万众期待的生日会大福利，杨洋的每一次新歌的曝光都显得格外的有含义。这次就像是 idol 可谓是制作精良，精心准备的大礼。一起来听到这首来自杨洋就像是 idol。 再五分钟，只有你和我，只有你和我，哦耶，想一起漫步整个地球，在每个城市街的路口，在不凡高的粉丝在你左右，我用每次微笑招手就招，你是我的爱豆，想一起环游到南美洲，安第斯山脉云层上空，在我的风雨有我在你身后，只要一个眼神不需要开口， Everybody knows 是你的爱豆， 表情装的不冷不热，之前的问候表白礼物，再多的话不说，希望整个世界有个平行宇宙，只有你和我，只有你和我，每次你的激动快乐都陪你度过，挡不住的难过失落交给我的胸口，戴上镜头捕捉所有每个角落，

由崔子格重新演唱。可能熟悉崔子格的朋友都知道，这首《红颜旧》最早发行于崔子格的专辑《小美人》当中，叫做《忍别离》。现在崔子格重新演绎这首歌，又是别样味道。一起来听《红颜旧》。 成王败寇尽东流，蜡炬已残，泪已难干，江山未老红颜旧。忍别离，不忍却要别离，托红颜难寄，不知此心何寄。红颜旧，任凭兜转星移，不辨是此情遥有。狼烟烽火何时休，成王败寇尽此情悠悠。忍别离，不忍却要别离，托红颜难寄，不知此心何寄。红颜旧，任凭兜转星移，不辨是此情悠悠。是此情悠悠，不辨是此情悠悠。 这是一个有关音乐的旅行，穿梭于现实与旋律之间。寻找各地散发的经典音符，浪漫的欧洲情调，具有绅士风范的英伦摇滚，跨过大西洋，吸收纯真质朴的乡村节奏。 Ordinary, no, really don't think so. Not in love this dream. 以及带有黑色气息的 爵士潮流。 It had to be you. 一切只有音乐，音乐旅途，不同的语言，不一样的音乐。 With every thought you think, 扁担宽，板凳长，扁担响，摆在板凳上。扁担宽，板凳长，扁担响。 素有少年儿童春晚之称的开学第一课节目，如今已经迈入第十个年头。每年都会给观众带来新的观点、丰富的知识以及心灵的洗礼，还有无限的惊喜。今年节目以中华骄傲为主题，请来了深受青少年喜爱的演员任嘉伦作为科代表，带领所有学子开启开学第一课。一起来听到这首《中国话》。 到底 在地底破旋做，破晓我者你者，破下流着一条河，哥哥说过了河，弟弟说反了河，河要过河，河要渡河，不知是哪欧过红尘， 全世界都在学中国话，孔夫子的话越来越国际化，全世界都在讲中国话，我们说的话让世界都认真听话。 纽约苏珊娜开了个长方篮球馆，柏林来的沃夫冈那飞行变成变形咖，各种颜色的皮肤，各种颜色的头发，嘴里念着说的开始流行中国话，不想留口练英文发音和文法，这几年花他们卷了舌头学，拼上虚荣的变化，自责平定自责平，好聪明的中国人，好优美的中国话，有的小孩要小度向前打足一百步，买了步打了醋，回头看着一抓住，放下步喝下醋，向前去对银河兔，飞了鹰好了兔，打了醋也够，腿说腿腿说嘴腿说腿爱跑腿，腿说嘴爱卖嘴，光动嘴不动腿，光动腿不动嘴，不如不长腿和嘴，到底是那嘴说腿还是腿说嘴， 全世界都在学中国话，孔夫子的话越来越国际化，全世界都在讲中国话，我们说的话让世界都认真听话。 这是一个有关音乐的旅行，穿梭于现实与旋律之间。寻找各地散发的经典音符，浪漫的欧洲情调，具有绅士风范的英伦摇滚，跨过大西洋，祈求纯真质朴的乡村节奏。 Ordinary, no, really don't think so, not in love this dream, 以及带有黑色气息的 爵士潮流。 It had to be you. 一切只有音乐，音乐旅途，不同的语言，不一样的音乐。 接下来的这首歌是来自于一部电影的推广曲，这部电影是《英伦对决》。一起听到这首推广曲《普通人》，由成龙、刘涛演唱。 该愤怒 还是该宽恕？ 问自己 是否忍得住？ 是苦笑还是痛苦？要看你有没到伤心处。该报复 还是该让步？ 谁丈量 内心的宽度？若战争不分胜负，我们何不在这里结束？ 聪明心刻骨，怎会刀痛如切肤？去看这世界到底有多残酷。 放开的双手，变成两个世界的路， 往前的每一步，每一步，每一步，为什么都没有回头路？暴雨狂风，内心暗潮汹涌，流泪让伤变得更重，仇恨始终止不住痛。 我和命运打赌，我把自己当赌注。 我们走一路，不迷路，才能把自己救赎。 该愤怒 还是该宽恕， 问自己 是否忍得住， 是苦笑还是痛苦，要看你有没刀伤心处。该报复 还是该让步， 谁丈量 内心的宽度。 若战争不分胜负，我们何不在这里结束。 聪明心可不怎会刀痛如切肤，去看这世界到底有多残酷。 放开的双手，变成两个世界的轮。 往前的每一步，每一步，每一步，为什么都没有回头路？暴雨狂哭，内心暗潮汹涌。让伤变得更重，仇恨始终止不住痛。 我和命运打赌，我把自己当赌注。 走得太辛苦，不服输，谁能把自己看清楚？始终止不住痛。 我和命运打赌，我把自己当赌注。 你陪我走一路，不迷路，才能把自己救赎。 这是一个有关音乐的旅行， 穿梭于现实与旋律之间。寻找各地散发的经典音符，浪漫的欧洲曲调，具有绅士风范的英伦摇滚，跨过大西洋，携手纯真质朴的乡村节奏。 Ordinary, no, really don't think so. Not in love this. 以及带有黑色气息的 爵士潮流。 It had to be you. 一切只有音乐，音乐旅途，不同的语言，不一样的音乐。 With every thought you think. We... 音乐旅途今天的最后一首歌，听到来自梁静茹《暖暖》。 相信因为

沉重的昨天，时光如箭，刺痛慌乱的流年，热泪满眶，只为自由和歌唱。大地苍茫，战火声。